复习五，一，绘画。一， 刚才小林来找你，你不在。 我去朋友那儿了，刚回来。他有事吗？ 他让我告诉你，下星期六他结婚，请你去吃喜酒。 真的吗？那我一定去。我还没参加过中国人的婚礼呢。 下星期六我来找你，我们一起去。 好的。 二， 你怎么了？病了吗？ 是的，真遗憾。今天我不能去参加小林的婚礼了。 你就在宿舍休息吧，我一个人去。再见。 再见。 三， 可以进吗？ 请进。 你看谁来了？ 啊，小林，对不起，那天我病了，没去参加你们的婚礼。 没关系，你的病好了吗？ 好了。 今天我给你送喜糖来了。 谢谢你，听说你爱人很漂亮。 他还会唱歌跳舞呢，那天唱得好听极了。他们还表演两个人吃一块糖。 你别听他的， 那是接吻。 是的，中国人不在别人面前接吻，这是结婚的时候大家闹着玩的。